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来看，真理报同红星报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来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可西进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嘛。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演讲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无不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啊。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可西金早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拜结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傅一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10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辞婉拒，因为他并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访可西金，谈了将近20分钟。由于他们两个人在党和政府中的相似地位，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可西金说， 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必须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的不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离开柯西金五分钟以后，周恩来又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办公室拜会了老朋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他们的谈话是从酗酒开始的。周恩来回忆，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很遗憾没有与当时的米高扬部长见面。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秘密来华，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是双方认识的开端。老朋友见面，既有朋友之谊，又有国家之别，这样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对话。米高扬说，你休息得很少，但气色很好啊。周恩来说，马马虎虎吧。米高扬说，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计划呀？周恩来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呀，除了参加庆祝活动以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次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我已经有3年没有来了，解放后啊，我这是第10次到莫斯科了，解放前来过3次。我来的次数最多，但在苏联的时间是刘晓同志最长的。在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拜会了3位苏联领导人，谈话时间由30分钟、20分钟，最后到米高扬这里总共停留了10分钟。这既是时间所限，也是一种苦心的安排。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在下午，为了庆祝10月革命47周年，11月6日下午5时，松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安排了一个大会。周恩来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及其他的成员出席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做报告。为了配合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隆重庆祝10月革命节，真心表达对10月革命的纪念和对苏联新领导的支持。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领导人发了贺电。10月6日，中国首都各界举行了10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10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大报纸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伟大的10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并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10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安排在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所没有的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10月7日上午，周恩来等人来到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坟墓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苏联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外国客人，除了兄弟党的代表团外， 还有阿联副总统阿米尔元帅、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等。在列宁墓上，周恩来见到了好几位苏联元帅，他们问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慑下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其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炸得很好，可以多炸几个。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火箭呢。索科洛夫斯基赞成道，应该多搞。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提到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啊，不只是要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嘛。在谈话中，双方都感觉到了苏方在细小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但到底有多大不同，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周恩来告诉俄方人员，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多留几天，说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少数几个人到我们住的地方共同吃饭，进行接触。正当周恩来准备着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且等待着与苏共领导人所说的有商量的可能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10月7日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10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上。招待会上，周恩来先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然后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过去，也打算与他们谈谈。此时迎面走来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看他的神情，来者不善。马利诺夫斯基劈头盖脸的对着周恩来冒出一句阴险的话来，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此言一出，周恩来虽然十分的惊讶，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由于当时在场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美国等国的记者，周恩来有意用了别的话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话给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进一步的口出狂言，不要让任何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心中不悦，但在这种场面上不便与他理论，只是严肃的故意的对他说，你的话我听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与别的元帅说话，却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还在继续的冲着中国代表团的人高声嚷嚷，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跑去找贺龙元帅胡言乱语。他鼓动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给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啊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立即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马利诺夫斯基更为放肆地使用极端粗鲁的言语恶毒攻击，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此贺龙都严词顶回了。由于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晚 周恩来在这里与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仔细地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成员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这不仅是对中国党和人民以及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领着可西锦、米高扬、葛罗米科到中国党政代表团驻地回访。在谈话中，周恩来首先问了头一天的书面贺词苏方如何处理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显然没有顾虑上考虑这件事，他仓促地回答，打算出版一个贺词专辑，在集子上登载，但他没有说是否马上在报纸上发表的事儿。接着周恩来又提到了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昨天在公开的由帝国主义国家的使节和西方记者在场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衅的话。他把马利诺夫斯基的丑行复述了一下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方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等等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一事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但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领导团的成员，他是酒后失言，不代表苏共中央，而且翻译上也有错，他已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说，他现在已经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义正言辞地说，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吧，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周恩来表示，这是他回国后要报告中共中央。八日这天，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的恶性事件从莫斯科报道，内称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西方记者虽然善于捕风捉影，但此等卑劣的报道却是事有原因的。气愤的周恩来对苏共领导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吗？苏方赖账说，马克诺夫斯基是胡说，并且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当然，那当然。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本来就蒙上阴影的中苏关系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即将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显然困难重重。10月9日、11日、12日，周恩来正式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会谈。在9月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良好愿望。我们的接触总是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一步一步的前进。他着重提出， 我们要求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政治原因。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原因，勃列日涅夫故意搪塞，说是下次再谈。他反而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停止中苏两党之间、其他党之间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但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首先挑起论战，对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胜计的攻击，对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的必不作答。因此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提议未予回答。为了摸清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的差别，周恩来又提出了有关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希望了解我方在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以我们看呢，条件并没有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却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嘛。中国党显然不是笼统的反对开会，关键在于开什么样的会，什么时机下开。所以周恩来又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会议啊？这点勃列日涅夫倒是干脆的回答，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筹备会议。周恩来说，不能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与12月份将要召开的筹备会议连在一起，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儿。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儿。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令召开的那个筹备委员会牵在一起，那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诡辩说，开会是苏联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恩来再次说明，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经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绝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天空可有选择？